奔家走。是吧，春运也就快开始了吗？立新呢，立新也得去老家去啊。啊，那说您老家在哪儿啊？劲松啊。哎，那说这劲松就不用那么麻烦了，腿儿着不就得了吗？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说话北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。讲点门呢，就说啊，有时候叫无妄之灾，就是没想到会出这个事情。实际上探究一番，您会发现有些事儿啊，倒不是迷信，但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早有定数，不是迷信啊，它有原因，发生这个事情貌似也是必然的，偶然当中含着必然，唯物主义嘛。哪儿的事儿啊？浙江台州。说是头些日子，不是现在大伙儿实行玩那个微信朋友圈吗？啪，朋友圈里面来了一条，一小伙子发照片炫技。什么您呢？就是炫耀的炫，技术的技。炫什么技啊？车技。嘿，你们瞅瞅吧，我是120迈的速度杀江回去，跟大伙一块喝酒啊，听见油门了吧？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好家伙，这家伙开着车，是啊，速度与激情嘛，轰着油门，最后发了一段视频发到这个朋友圈里头，然后呢就再也没有声息了。嗯，不是120迈的速度杀回去跟朋友们喝酒吗？喝不了了，喝也得另外一个世界喝啊。啊，却原来就在他发了这个视频跟大伙炫技之后，发这视频这人这小伙子真是120迈的速度咻，啪，怎么了？掉河里了。嚯，和车上另外一位友人是双双不幸身亡，车祸呀。啊，不是，那位说这是为什么许的呢？嗨，超速啊。而且您看看他炫技那劲儿，你说他，哎，咱就说啊，但是出这个事儿也不奇怪呀，就没把这交通安全是当回事儿。哎，很多事儿啊不当回事儿它就是个事儿啊。怎么呢？新民晚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江苏泰州，但是人是上海人啊，但是他后来去了泰州，后来呢他又在上海，去上海之后呢又去了巴厘岛，然后呢死了。啊，这怎么听这么乱乎呀？是啊，主人公是一大姑娘，28岁，结了婚了，丈夫是江苏泰州人士，本人是上海人，小两口呢在上海上班。说头些日子啊，跟一帮闺蜜好朋友商量好了，走吧，巴厘岛度假去，自助游。说现在这城的这些年，很多的国人到海外去游玩，实行什么您知道吗？就是潜水，叫浮潜，太深的地方他也去不了啊。他不是鱼啊。啊，对，但是浮潜是可以的，有那个设备，但是呢这里头也有安全二字，是吗？你看看这位姑娘就碰上了吗？让她赶上了，在水中，呵，看看呀，太好了，又浮潜真美呀，你看看又各式各样的这个鱼啊什么的啊。哎，突然之间不对劲，感觉这个脚心儿啊刺儿疼了一下，好像是踩着什么东西给划了一下，应该是一个利器。上了岸之后一看，可不是吗，脚心儿啊扎了一窟窿，那倒是伤口不大，流了点血，姑娘没往心里去。洗完了澡之后啊也没做处理啊，说赶到第二天呢继续玩。后来又过了几天，忽然之间发现不对劲，脚心那个伤口啊化脓了，把这个脓水给挤了之后呢，就合计着，哎呀，说接下来人家又给安排下水游泳的这个啊项目了，挺好的，上回去就感觉没玩够。哎呦，这脚里头你说扎一窟窿，这个倒是也不严重哈，也不流血了，就是化脓了，我是下是不下去呢？跟边上几个姐妹一合计一商量，有的人说你别下去了，是吧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你这个在国外 啊，你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这个地方医保也不好使，是吧？你就养几天得了。但是也有的给他提这个建议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想？你怎么不讲科学呢？是吗？下水是好事儿啊，对你这个伤口那是有这个啊治疗的功能。哎啊，这话怎么讲呢？你海水啊，海水怎么？海水是咸的。啊，对了，可以消炎、消肿、消毒。哎，你下水游泳就约等于是治病了。得嘞，扑通，二话不说下水继续游啊。然后呢，然后就玩完了，尽兴而归，回到了家里头，坏了，开始发烧了。哎呀，脚心生疼，到医院一看，大夫说你这个不行，发炎了，得了，打点滴吧，消炎。打了几针之后呢，缓解了。像那个您跟家好好歇两天呢，不接，玩心太盛，跟姐们约好了又出去玩，这回去杭州，到杭州玩了一圈，这回再回到家来，您猜怎么着？躺倒了，头昏，严重的高烧，各种不适症状，送到医院没几天，哎呀呀，这个人是撒手人寰走了。后来这个大夫还说呢，当初在巴厘岛那个地方受了伤，就应该赶紧到当地医院做一些简单的处理，这有可能是感染，是吧？这个感染了以后呢，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毒素啊，侵蚀到身体健康，这个还得进一步的化验了解。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您甭管是在什么地方，但凡出去玩就得多加小心，有点什么不舒服那甭耽搁，赶紧去医院，是不是？您说甭说出去玩，跟家门口液化气都炸了，哎，哪儿的事儿啊？京华时报的报道是你发生在咱们北京的石景山，主人公姓孙，老孙，在北京打工的挺老实那么一老爷们儿啊，说是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头，都是来打工的吗？有人带着孩子。老孙呢是什么呢？他就说我这个买不了这个液化气罐，我得做饭呢，怎么办呢？就找一个什么人呢，托付人家，你给我买一罐。人家说我这罐我没法给你用，是吧？不行的话你把你那空罐拿来干嘛呀？我往里面给你倒，哎，倒液化气有倒的吗？啊，就那意思，拿个软管通过去，这好使？好使什么呀？听着都悬，可说呢。老孙呢也是粗枝大叶啊，粗线条的，得了，要这么说我会呀。哎呀，不就是拿软管把那个气儿倒过来吗？我来，吐，玉明火着了。院里面俩孩子，都不大，一个10岁，一个8岁，小姐两个，家大人出去上班，还在家里面做饭，他那边拿那软管那倒液化气，倒液化气那气儿漏出来了，这边小姐俩一炒菜，可不着了吗？差点点了天灯，嚯，俩孩子烧的呀，伤的不轻啊。就说啊，这都打官司告状了，到法庭上索赔啊，是吧？说做出赔偿，得到家人谅解。但是那孩子那伤，那不是落下了吗？您说说看呢？还有那个事儿呢，也是咱北京的，是吧？因为300块钱的药费，引出了一桩杀人案啊！还有这个事儿呢，北京晨报的报道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年三十啊，发生了命案。这个当事人呢，姓李，老李头，60多了，中等身材。那么这个怎么回事呢？今年的2月18号，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晚上，事情发生在北京昌平区130镇某村之内。老李就那村的人，哦，出了命案了啊！对了，把谁杀了？把街坊招他惹他了。嗨，俩原因，一个是有积怨，讲话有褶儿啊，之间之前有点矛盾；再一个呢，酒闹的，赶上三十了，是吧？过年了，来周两口，啊，呵，这个辣呀，再来一口，爽，酒劲儿上来，借这酒劲儿加上之前的矛盾，这老李头啪啪啪拍门， 到街坊他们家要账去了。那这事儿呢，实际上本身也不复杂。之前呢，因为他不都是乡下嘛，都种那个地呀，啊，采摘园五六的。老李呢，带着几个同学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街坊呢是好心，说过来过来，到我们这儿来摘来吧，啊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我们这儿你看这些个啊瓜果梨桃长得挺好的，跟我们这儿摘吧。采摘的过程当中啊，他们这户街坊他们家养狗，上来康昌一口，把那个老李头同学给咬了。那当然这个那得不行，得做个检查呀，或者是得治疗一下啊。是啊，说你狗咬伤了你得赔啊。跟这街坊说，街坊说行啊，那我要不然回头这样，你们先看病，回头那个不行我给300块钱药费够吗？300少了点儿，行，反正300就300，你答应没有？我答应了。可是呢，在这之后啊，这街坊也够可以的，这事儿是推三阻四，今儿推明儿，明儿推后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身上这个啊钱不凑手，总之是不给。赶到了三十这天晚不晌，呵，老李借着酒劲儿把这个事情给想起来了。嘿，心的话说，有债咱可不能过年，找他要去。到了他们家，俩人一语不合啊，得动起手来。老李啪，残忍的杀害了邻居，杀了之后还不说啊，还把街坊给火化了，快啊啊！对，他给烧了。呵，那这个杀人案呢，为300块钱药费，他值当的吗？可说呢，不单是300块钱药费，还有那个一棵香椿树的故事哦。你说听过听过。三言二拍嘛，蒋兴哥重会珍珠山嘛，嗨，不是那档子事儿，那是因情而起。那么这马事是为什么呢？嗨，就是地头一棵香椿树闹的。香椿炒鸡蛋，嗨，啊，没到炒鸡蛋那份儿上呢，啊，香椿还没长出来就出人命案了。华商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板桥镇五一村。这个地方呢住着两户人家，房挨房，田挨田。85岁的张大爷，83岁的闵大娘，这二位是亲戚。怎么说呢，这闵大娘是张大爷的嫂子哦，就说这个闵大娘的丈夫是张大爷的哥哥。哎，对了，所以两户人家挨着。头几年呢，这个张大爷的哥哥呢兄长已然离世了，家中只剩下这张大爷的寡嫂啊闵的娘一个人独居。俩人地挨着地呀，这个农村啊往往是因为这个田间地头不大点的事情就起了纠纷。甭看是叔嫂二人多年的亲戚，哎，这个事情闹不清楚啊。怎么呢，就是两户人家这个地头啊有一棵香椿树，这棵香椿树啊是属于闵的娘还是张大爷，这老二位扯不清楚。为这个十多年来一直俩人为这个事情膈应，你说你的理，他说他的理，是吧，互不相让。那这个事情呢是村里面还出人给调解了，但是呢这俩人一直心里头就有这么个疙瘩。嘿嘿，话说是头几日啊，俩人啊都80多了，老头老太太在地头碰上了，一看这香椿树，叔嫂二人嘴一撅脸一耷拉，怎么着，说道说道吧，说就说，又开始嚷嚷上了。这张大爷一看，恨的十几年了，呵，你也不看见我大哥的份上，你看你不能让我一让吗？你不让我来吧，他上去就一脚把老太太踹躺下了，然后就拿起一个这个地边也不什么个东西啊，反正是个利器嘛，砰砰砰砰，好嘛，把老太太给打死了。然后这张大爷逃离现场。在那之后，这张大爷儿子下地干活啊，呀，一看地头躺一老太太，到跟前仔细一看，嚯，这不是我们大娘吗？哎呀，出事了，赶紧报警。这才把这老张头逮住了。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哎呦喂，为了一棵香椿树，嘿嘿， 也有那个因为感情啊那个事情的，但是各有原因了啊，简短截说吧。北京青年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咱们北京，但是人是河北人，打河北到北京来的，住在出租房里面有一位年方23岁的未婚大姑娘，姓王啊，王姑娘。这王姑娘呢有一位男朋友，是吧，比她小2岁啊，乔小伙，俩人谈恋爱，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俩人都是河北的，这王姑娘在北京，她那个男朋友呢还在河北上学，但是呢就是头些日子，王姑娘忽然之间突感腹内剧痛，哎呀，疼的跟什么似的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这是，哎呀，这难受死了，哎呀，我这是为什么呀，我这是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，一使劲，哎，生下一孩子来你说你开什么玩笑，她怀孕了她不知道啊，可说呢，她在法庭上跟法官就说她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怀孕了，我就觉得腹内剧痛啊，我还说了这程子怎么胖了，怎么只胖肚子呀，那你说她是真不知道啊，可说呢，这咱就不清楚了啊，反正她是生一孩子，生完孩子之后这孩子哭啊，哎呀，吵吵的讨厌，这个呵，怎么办呢，哎呀，这王姑娘一想，你安静点，你听见没有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我跟你说你不听我话是吧，好嘞，拿起剪刀来啊，噗啊，把这孩子给扎死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扎完了孩子之后，哎呀，你不哭了是吧，行了我睡会儿吧，好吗，赶到第二天，男朋友打河北过来看他，一进屋王姑娘就说了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看看你儿子吧，啊，什么，你说什么呢，啊，你看这个，哎呀，坏了，这不一死尸吗，啊，对，这是我弄死的，那你看怎么办吧，那怎么办，那就扔了吧，好吗，他的男朋友把婴儿的尸体给扔到垃圾桶内，哎呀呀，您说说这俩人呐，要我说也是太没溜了，就说啊，一点都不知道对生活负责任，是不是啊，还有那个事情啊，哎呀，找老爷去了，这讨厌啊，哪个老爷，别这您想多了，真是找老爷啊，对但是他说是老爷，其实也不是老爷，他不是老爷吧，他老拿老爷这事儿说事儿，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，这是京华时报的报道，事情也是发生在咱们北京大兴区街头，话说这一日，这头些日子北京不是下雪吗，漫天大雪是寒风凛冽，在大兴区大街之上来了一位叫刘畅的姑娘，哦，大畅畅，嗨，化名儿啊，就是下班吧，下班大街上一溜达啊，哎，突然之间看着街头站了一孩子，7、8岁的一小女孩，哟，站在街边儿嗡嗡直哭，这个刘畅就动了恻隐之心了。啊，过来过来，孩子怎么回事啊，我妈妈不要我了，我姥爷也不要我了啊，哦，你妈妈和你姥爷都不要你了，你是不是淘气了，他不是，什么淘气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，他们把我扔这就走了，这之前俩人那吵着半天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我也不懂，我太小了。刘畅这一合计，那赶紧的吧，报警了，把这孩子送到派出所，那警察得了解一下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说是孩子说呢，是他妈妈呀，是在天津，娘两个一直住在天津，啊，说是呢，姥爷在北京大兴区，啊，说是呢，经常带着孩子来看姥爷，啊，跟他说啊，这个，这是你的姥爷啊，这是这个郑姥爷，啊，不是，对了，哎呀，姓郑，行，哈哈，就是这是郑姥爷啊，但是这孩子也不懂啊，孩子小嘛。这个说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反正说这俩人呢就闹崩了啊，说谁也不要这孩子了。警察一听，这怎么听着不对劲啊？找找他妈妈去吧，通过什么联系方式啊，这那哥，反正是最后联系上了，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一问他妈妈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那个我带着孩子其实是看孩子他的爸爸，孩子他爸爸啊，那就说你是先去通过找孩子的姥爷，然后去找孩子的爸爸啊，不是，就是孩子的姥爷呢就等于孩子的爸爸呗。警察说你等会儿， 你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嗨，这个我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易于接受啊，我没告诉他见的就是他的生父啊，我就跟他说呀，这是老爷，好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反正因为这个他是有家庭的啊，所以我们不能那个跟他一块儿生活啊，所以呢，我只能是带着孩子单过。那你们干嘛嚷嚷啊？嗨，我就不跟他说嘛，你得给抚养费啊，你得照顾我们娘俩，得管我们呀，你得负责任啊。结果这老爷不是，嗨，这个孩子他爸爸，还他爸爸不答应啊，说了一些难听的话，我就急眼了。我想，那你这么着的话，孩子我不要了。我转身一走，老头一看，那你要不要，那我也不要了啊，他也走了，好吗？把孩子给愣这儿了。哟，警察说那不行，找找那姓郑的老爷吧，加了引号的。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人家说了这个事儿啊，我跟您说啊，咱们得从头说起啊。话说是这个道德三皇五帝，你就说你们怎么回事吧。这孩子他是不是我的？我不确定，我觉得多半不是，所以我不能负这个责任，好吗？现在这孩子呀，得警察一看，那就先公安局警察先照顾着吧，将来得送救助站呢。就是说啊。这俩人哎也够可以的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 我知道你心情很糟，也知道事情结束了，很抱歉，我却还做不到给一个释怀的微笑。你知道我心如火烧，知道我承受多少，好多次我几乎放弃了，却又想起我们说要一起变老，去散散心好吗？去晒一晒阳，是可以忘了一切，回到过往，不说谎，不装傻，有什么都假，去散散心好吗？就两个人分享，在旅行中快乐的浪漫的慢慢不感伤，是真的爱你才能够拥有这份力量，想证明你值得被原